第86集。晚上收工还算早，雪岩回到家洗了澡，躺在床上打开手机，看见沈直问他 手还疼吗， 居然还惦记着早上撞到手指的事儿。雪岩忽然想跟他开个玩笑， 折了。 他发完就起身喝水，再上床拿手机，看见沈直回复 好的。 手指折了，好的。 雪岩点进聊天框，才发现他之前发的根本不是折了，是射了。 手还疼吗？ 射了。 好的。 雪岩尴尬的整个人想蜷缩起来。 哎呀，我说的是折了，发错了。 头皮发麻，不愿再看。许岩退出去，正好许年的聊天框蹦上来，这家伙已经发了无数句 在吗，看个浇花，在吗，看个浇花，在吗，看个浇花。 很难想象一个男人怎么会八卦到这种地步。 你的人生就没有别的事情要关心了吗？ 有的哈，过两天陪姐姐去产检了，嘿嘿。 恭喜恭喜啊。 嗯，好了，看看浇花。 没再犹豫，雪岩把沈直的照片发过去。他懒得扭扭捏捏，也不想躲躲藏藏。按照现状，往后无论谁问起他的感情问题，他的答案都会是沈直。除了父母，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开口。 沈律师真的帅啊。 照片背景就是许岩家，许年不可能认不出来。他这种努力支棱着逃避现实的模样令许岩心疼。 这就是你要的浇花。 许年那头开始陷入长久的死寂。许岩盯着聊天框，过去五分钟他又给许年发。 小年，我说过要让你失望，就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。年年，你知道哥哥很爱你吧？ 还是不会。再发消息过去，许岩收获了一个鲜红的感叹号，许年把他删了。沈直回来的时候是下午，许岩说明天开始让他休两天假，到时候会过去，让沈直先回家休息。沈直没告诉他的是，自己是在他的城市下飞机的，今天要去医院做例行检查。蓝秋晨给沈直换了一种新的药，跟他一起下楼取药，顺便聊聊天。这次的各项量表指标有明显好转，从沈直的情绪和微表情里，蓝秋晨也能看出来他状态很不错，是这几年里最好的一次。 现在就很好，继续保持。还是那句话，按时吃药，有什么状况及时联系我。 有件事要拜托你。 嗯，什么事儿？ 如果哪天许岩来找你问我的病，不用替我保密，别瞒着，如实告诉他。 在失去了亲弟弟整整两天之后，许岩接到了许年的电话。 年年，什么事啊？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？ 许岩，我知道你这个人顽固不化，我不劝你，也不干涉你的感情。爸妈那边，你自己想好怎么交代，反正我不会帮你说话的。 好啊，我也没指望你会帮我。 但是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 嗯，你说。 你知道沈直在看心理医生吗？他是不是用这个来让你心软的？ 许岩正在修图，听到这句话手一颤，将照片里模特的下颚线推得凹进去了一个坑。他冷静地点了撤销，松开鼠标问， 你怎么知道他在看医生？ 听到他这么问，许年就明白许岩并不知情。 我陪姐姐产检， 电梯里碰到沈直和蓝秋晨了。蓝秋晨，你记得吧？季怀哥生日的时候他也在，你还问他要了名片。我和姐姐戴了口罩帽子，沈直没认出我们。我听到蓝秋晨在跟沈直说药的副作用，让他先从半片开始吃，其他药还是按照以前的量。别的没多说什么了，他们后来一起去配药，两人在走廊聊天的时候摘口罩了，我不可能看错。 我知道了。 哥，你自己考虑。姐姐开导我，说她相信你现在做出的都是理智的选择，让我多支持你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希望你开心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就是不要再让自己受委屈了。 好。 挂掉电话，许岩保存好文件，关掉电脑，很有条理地收拾好东西，出了办公室。然而没过几秒，他又折回来，拿走了桌面显眼位置的车钥匙。到了医院，许岩站在大厅里看导航图，确定心理科的楼层，随后去搭电梯。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医生坐着，许岩敲了两下门。 蓝医生。 蓝秋晨抬起头，看见许岩时，他愣了一秒，有点惊讶，但对许岩的出现似乎又并不感到疑惑和意外。 许岩，你好。